晋西以中军从起渊渠，攻济阳，破李由军，击秦军开封东，斩纪千人将一人，守57级，俘虏73人，赐爵封临平军，又占蓝田北，斩车司马二人，纪长一人，守28级，俘虏57人，至霸上，沛公为汉王，赐西爵建武侯，迁冀都尉，从定三秦，别西击张平军于陇西，破之，定陇西六县，所将卒斩车司马后各四人，纪长12人，从东击楚，至彭城，汉军败还，保雍丘，击反者王武等，掠梁地，别西击行越军资南，破之，深得越都尉二人，司马后12人，降立卒4680人，破楚军荥阳东，食邑4200户。别之河内，击赵奔军朝歌，破之，所将卒得骑将二人，车马250匹，从攻安阳以东，至吉浦，下十县，别攻破赵军，得其将司马二人，后四人，降立卒2400人，从降下邯郸，别下平阳，伸斩首相，所将卒斩兵守郡一人。降夜，从攻朝歌邯郸，又别击破赵军，降邯郸郡六县，还军敖仓，破项籍军成高南，击绝楚饷道，起荥阳至襄邑，破项关鲁夏，略地东至鲁潭下邳，南至齐竹邑，击项汉济阳下，还击项籍军陈下，破之，别定江陵，降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，深得江陵王至洛阳，因定南郡，从至陈，取楚王信，剖腹世事勿绝，定时4600户，为信武侯，以冀都尉从击代，攻韩信平城下，还军东原，有功，迁为车骑将军，并将梁、赵、齐、燕、楚车骑，别击陈豨丞相场，破之，因降趋逆，从击情部有功，一封定十亿5300户，凡斩首90级，虏142人，别破军14，降城59，定郡国各一，县23，得王柱国各一人，2000担以下至500担，39人。高后5年，薨，谥曰肃侯，子停嗣，有罪，国除。